像运动跟冷刺激一样，都是对身体一种刺激，刺激完身体会对这个刺激产生适应，这种适应就是健康的一个获得， 就身体好了才能抵抗外邪，是吧？ 对对 这个中医讲， 中医讲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 哑铃侧举动作可以加强呼吸肌肌肉力量，提高摄氧能力，增强抵抗力，预防感冒。自然站立，两手持哑铃于两侧，左脚侧开半步，两手持哑铃缓缓从两侧上举至水平，手心向下，同时吸气，然后两手缓缓放下，同时呼气，鼻吸鼻呼，气息均匀伸长。练习过程中特别要注意，呼吸时要用鼻子吸气和呼气，不用嘴呼吸。练习10到20个为一组，每次练习3到4组，并且隔2天练一次。接下来我们一起练习防跌倒动作。老年人容易骨质疏松，就要加强身体平衡能力的训练，预防跌倒。防跌倒动作要领是：脚尖紧贴脚跟，膝盖稍微弯曲，沿直线走。开始练习时张开双臂降低难度，以后可以双臂抱于胸前增加难度，每次练习3分钟，每天练习3次。 哮喘目前是无法根治的，必须长期的用药控制，就像糖尿病和高血压一样。但是有些哮喘患者担心药的不良反应，好比说可能用到激素，说能不用就不用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因为当你不按医嘱用药时，很可能发生急性哮喘发作。当你急性哮喘发作时，即使你身边有气雾剂或者是其他的药物，可能也有时候来不及。因为发作时你可能缺氧，你可能缺血，你没有劲儿再去正确的去使用药。许多治疗哮喘的药只有经过4天到1周才能够起效，包括含激素的气雾剂，包括咱们扩支气管。所以呢，患者一定要按时用药，不要轻易的去停药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的记者楚嫣啊，跟您说了这个话题，哮喘病人能不能够剧烈运动？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冬奥加速度。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，零资料，纯信用，全线上申请，60秒闪电审批，业务办理不出门，期限最长3年，额度最高30万。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。 我是你的双手，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。我为你创造美好，为你张开爱的拥抱，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，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。请认真洗手，为我扫清病毒隐患，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，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。防控无小事，从认真洗手开始，守护健康的防线，你我共同铸造。 常态防疫有三宝，口罩要戴好，测温不可少，健康宝扫一扫。今天你常态了吗？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北京体育广播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接下来请听广播剧节目。 请听广播连续剧《爸爸的脊梁》。仅以此剧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0周年。第二集。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。 14岁小学毕业后，我跟着上山下乡的大潮到内蒙当了一名军垦战士。有一天爸爸突然来电报说要来看我，我隐约知道爸爸在搞科研工作，在哪里做什么我都一概不知。我很奇怪，他怎么有空来内蒙看我了？ 你是点点？ 报告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一团六连战士邓志典向首长敬礼。 让爸爸看看，黑了，瘦了，也长高了。 走，站外有车等我们。 还有车来接啊？ 20里路呢，没车可不行啊。不过 什么？ 是运粪的牛车，我跟老乡套词，跟他们借的。 那肯定啊，比小汽车好玩。走走走， 挎包给我。 不用不用， 给我呀。这包里装的什么啊？这么沉。 两个肉罐头。 肉罐头？ 对对对。 你怎么会有肉罐头？ 组织上给的营养品，带给你吃。 不行，我不能吃。 爸爸吃不完才带给你的。 真的？牛车在这儿，上车。 哟，点点啊，你都会赶牛车了？ 那是。坐好了。驾驾。爸啊，坐这牛车感觉怎么样？ 很舒服，很自由。 驾驾驾。你看，这些农田是我们开垦的。那边的水渠也是我们挖的。走的这条机耕路也是我们修的，干得不错吧？ 不错不错。点点 啊， 你们每天除了劳动还干什么？ 读毛主席著作啊，天天读，白天修地球，晚上斗资皮修，唱样板戏，跳中子舞，叫叫。 那你们 叫 你们不学文化？ 学那干什么？当农民修地球不需要文化。 可是种田也要讲科学呀。 爸，你真是死脑筋。没办法，知识越多越反动。 点点，可你只念过小学，那怎么行啊？ 你怎么跟妈一个腔调啊？叫叫。我给妈写信，她每次都把信给我退回来。 为什么？ 她说我每句都有错别字。叫。她把错字啊一个个改过来，让我学习。我妈她还说我的字写得扭扭歪歪的，像一堆小蚯蚓。叫 叫。太可怕了。 什么可怕啊？蚯蚓？ 点点，爸爸21岁大学毕业，26岁拿博士学位，你看你啊，你说你 我怎么了？我14岁就上山下乡，比你光荣，比你进步。叹什么气呀？我们没有知识才是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吧。爸，招待所到了，下车吧。爸 啊， 您在这儿住几天？ 就住一晚，明天一早就走。 那您从哪儿来的？ 我从青海来，爸爸在那儿参加学习班啊。 参加学习班？ 对。 您犯错误了？我们这儿犯错误才进学习班呢。 不是，我们是在总结工作。 那您怎么能来看我呀？ 是这样，通知我呢一周内回到北京。我算算时间还来得及，就拐过来看看你。 大老远的就为来看我一眼啊？ 爸爸不是坏爸爸吧？ 这次表现不错。 小丫头。 爸，我要回连队了。 啊？ 就请了半天假。 哦，那，哎，来来来，把罐头带上来。 啊，这是高级食品，战友看到会批评的。 呀，对对对对，那，哎，来来来，那你现在就吃啊，吃掉再走，总不能让爸爸再背回去吧？ 好吧，反正您背着也挺沉的。 爸爸给你开啊。 哎，等等，等等， 怎么了？ 爸，还是不能吃。 为什么呀？ 这肉吃到肚子里看不见，可这铁盒子别人会看见啊。 哦， 影响不好。 嗨，这样吧，你放心吃这铁盒子呀，爸爸还装在包里带走，行不行？ 那行。 傻孩子，来，赶紧吃吧啊！ 哦，哎呀，真香！爸，我好久没吃猪肉了，真香。 多给爸爸妈妈写信，有错别字和病句，我们给你改了，然后寄回来。 知道。 点点，你别不爱听。还是呢，要找机会学习，不能没文化呀。 哎呀，烦不烦呢？ 好了好了，我不说了，你吃，你快吃啊。哎，这是怎么了？ 啊，是紧急集合号。 啊， 苏联在边界集结了好多军队，我们这边经常半夜紧急集合搞演习，准备打仗。 哎呀，中苏关系恶化后，他们就在中苏中蒙边界集结了百万军队，搞军事威胁，妄图让中国屈服。 咱不怕 啊， 我们连长说了，苏联不敢轻举妄动。你猜为什么？ 为什么？ 因为咱们有原子弹。哼，看他美帝苏修还敢不敢欺负咱。 我听说造原子弹的时候，苏联专家还嘲笑我们说，在原子领域里，你们中国人的大脑还是真空的，没有我们苏联的援助，你们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。 哎，呸！打倒苏修，敢瞧不起我们。 可是后来呢，我国的科技人员奋发图强，几年时间就造出了原子弹氢弹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知识就是力量，科技就是力量啊。点点，爸爸经历过旧社会，亲眼看着日本人开着飞机轰炸老百姓，我们呢却没有还手之力。爸爸最清楚，落后就要挨打，国弱就要受欺负，国家强大了，老百姓生活就幸福了，少年强则中国强。爸爸叫你学文化错了吗？爸爸一心报国错了吗？错了吗？ 爸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 爸爸，看到你们年轻人不读书不学习，爸爸心里难过。 看着两鬓斑白、眼含热泪的爸爸，我有些茫然。第二天，爸爸离开兵团，我不能送他。爸爸一个人走路去火车站。爸爸离去的背影，脊梁有点弯曲，像被什么重担压着。可他挎包里只有两个空罐头盒。我不知道那两个罐头是爸爸在戈壁滩上节省下来的。爸爸把身上所有的钱和粮票都留给我，饿着肚子回到北京。十几年后，我去美国攻读博士，在超市货架上看到琳琅满目的罐头，我突然潸然泪下。一个白人妇女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我想我爸爸。后来妈妈告诉我，那是因为一次冷试验的失败， 爸爸和一批科研人员被责令到青海办学习班，处境非常危险。爸爸侥幸从西北逃过一难，专门绕道去内蒙看我。当爸爸回到北京时，妈妈吃了一惊，那个英俊高大的丈夫如今头发花白，心事重重，哪里还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博士。 西西，我回来了。 哎呀，嘉欣，你怎么这样了啊？哎呦，你受什么苦了？是不是身体出问题了？啊！ 西西，我饿了，有没有吃的？啊， 有半个馒头，你先吃着，我再煮碗热汤面。哎呀，慢点 儿。有酒吗？ 只有做菜的料酒。 给我喝点儿。哎呀， 嘉欣，你怎么了？ 我难受，一次实验失败就把我们弄去西北办学习班，实验失败是技术问题，不是政治问题呀。我知道他们是冲着我来的，可是我不能松口，我一松口就有多少人要受牵连呀。 那为什么让你回来了？ 不知道，突然通知我回北京。哦，对了，我还绕道去看了点点。 啊，你看到点点了？他怎么样啊？ 点点在那儿吃苦还是次要的，可他们在那里不学文化，整天喊口号。西西，将来没文化怎么办？咱们的女儿啊，怎么能没文化呀？而且还不是他一个，是一代人的。都这样的话，以后国家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 嘉欣，我去开门。吴主任。 哦，老邓回来了没有？ 啊，刚到家。 哦，那太好了。我还担心他赶不上来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把那个沙发搬进来。 哎，容容，来， 小心点啊！ 来来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 吴主任， 你瞧什 么？这是做什么呀？ 哦，老邓啊，你的老朋友，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啊，回国探亲，有关部门啊批准你在家里头接待杨先生。 杨振宁回来了。 杨振宁啊，列了一份要见的亲友名单啊，第一个就是你邓稼先。哎，名单上报中央，可是谁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啊。周总理啊亲自出面，通过多个途径，终于查到你被拉到青海办学习班了。周总理立即就下令将你召回北京。 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哎呀，振宁大哥， 稼先，稼先呐，你叫我好想啊！ 振宁大哥，我也想你呀。 离别22年，你一点消息都没有。 我可知道你的消息， 真的。 1957年，我知道你获了诺贝尔奖。哎呦，我别提多高兴了。哎，对了，来介绍一下，这是西西，徐露西，我妻子。 您好， 您好。哎呦，真是幸会啊！ 幸会， 西西，研究医学的对吗？ 啊，对，啊，振宁大哥，您请坐啊。 好，谢谢。 哎，坐，您请喝茶。 好。 安徽的黄山毛峰。 谢谢谢谢。西西啊，你知道吗？家父何稼先父亲是安徽老乡。 啊，知道。 又同在清华大学执教，我们两家。 是视角。 知道知道，我听蒋贤说呀，你们小时候一起长大的。 是的是的，我们的友谊是从逮知了弹玻璃球开始的，是不是？ 振振大哥，我印象最深的呀，是我们在西南联大跑警报。哎呦，每次空袭警报一响，你就拉着我跑，跑得可快了。 我记得有一回啊，日本飞机狂轰滥炸，我们俩还躲在防空洞里聊原子世界。 是是是， 哎呀呀呀，你那个求知欲呀、啊！哎，嘉贤呀，啊，你现在做什么工作？ 我在京外单位。 京外单位，啊，还有这个单位啊。嘉贤啊，这是你的家 啊？是，这是西西医学院的宿舍。 哦，医学院的宿舍，实用医科字典，药典，全是医学书。哎，嘉贤， 哎， 你的专业书呢？ 我在外地工作，书都放在那边，没带回来。 哦，嘉贤，你是做研究的，怎么会没有一本书呢？不对， 振宁大哥， 啊， 来，您请沙发上坐。 对对对，沙发上坐。坐 好 坐， 谢谢。 您喝茶。 哎，哦，嘉贤呀， 哎， 对了，我给你带来一张田园唱片。 哎呦， 你喜欢的？ 哎呀，我都忘了自己有这个爱好了。 你看看， 振宁大哥， 啊， 你和嘉贤久别重逢。我备了薄酒和几样小菜， 哎呦， 不知合不合您的口味。 哎呦呦呦，谢谢谢谢，我可以看看吗？啊，哦，凉拌马兰头， 还有这个，你看， 哎呀，三合米饺， 对， 哎呀呀，这是我最爱吃的， 我记着呢，老家的特产，我特意啊让西西做的。 谢谢谢谢， 振宁大哥，您坐呀。 好， 请坐，请坐啊。 谢谢。 来，这杯酒啊，我给您满上。 久别重逢，这杯酒我先敬你。来，嘉贤， 振宁大哥，来， 好。嘉贤啊， 啊， 我心里有一个憋了许久的问号。 什么？ 你告诉我，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？当年你放弃美国导师的聘约，回到新中国，很多美国同学为你惋惜，但依我对你学业的了解，你回国后肯定能做大事。 哦， 啊 啊，这个， 我放音乐吧。 哎，好好好， 振宁大哥带的唱片。 对对对对对。振宁大哥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回答你。 嘉贤，你为什么欲入还休呢？ 这不是一个人的秘密，是一个民族对世界的秘密啊。 嘉贤，你不会无所作为，你肯定瞒了我什么。 啊，振宁大哥，来，这杯酒我敬你。 好， 来， 嘉贤 啊， 你不愿回答，我也不多问，

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，最高气温29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二三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预计下班时晴见多云，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，气温在24到28度之间。前期降雨频繁，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，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，近期不适合您外出登山。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。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